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颈椎的保护。 我们就说肌肉如果产生了一些酸痛啊，通过一些肌肉训练需要一些正确的拉伸。那这个拉伸呢，咱们分为3种去讲。大家可以做个参考，看自己适合哪一种。那第一个拉伸呢，我们建议呢是做一些静态拉伸 啊，停在那儿的。 对，停在那儿的。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拉伸方式呢，它不会造成一些牵张反射。所以那个一些不管是肌肉过紧的人也好，或者平时经常拉伸肌肉柔韧性比较好的人也好，都可以用这种拉伸方式。静态拉伸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女运动员也好，有经验的训练者也好，或者是初级健身者也好，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那这种静态拉伸呢，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教练也可能帮你做一些这静态拉伸。但是呢，这个拉伸当中呢，我们记住有几个部位肯定是不可以去拉伸的。颈椎刚才也提到，颈椎绝对不可以碰。 一再强调过， 因为颈椎周围有些会员也好，或者有些人也好，他平时坐办公室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自己的颈椎的两侧的肌肉会紧张。当然了， 对， 自己拉伸可以，别让同事或者朋友帮你拉伸。 对， 一旦强度过大，颈动脉拉伤以后，问题很严重。 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嘛，毕竟别人不像你自己似的那么清楚你的状态是什么。你当时觉得啊，挺舒服的，挺爽的，好像拉伸的特别痛快。 对， 但实际上可能已经过了。 那第二种拉伸叫弹震拉伸，一般适合那些运动员，或者说那些训练时间长的一些人，比如像我。我每天几乎健身，那我一般最后拉伸的方式都是弹震拉伸、弹动拉伸。因为弹动拉伸，它拉伸完以后感觉整个身体非常轻松，然后并且肌肉的恢复能力比较快一些，这是比静态拉伸要好的。那大家知道，如果你是平时就是不怎么训练啊，偶尔训练一次，那不建议做弹动拉伸。 哦，还是以静态拉伸为主， 都是静态拉伸为主。弹动拉伸真的适合那些有运动习惯的人。最后一个是被动拉伸，这个被动拉伸呢，像我们刚才讲的案例当中的被动拉伸，就和我们现在讲的被动拉伸是一样的，就是找个教练帮你做一些你自己 不同部位的， 对了，自己拉伸不到位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自己拉伸胸部总感觉还差那么一口气不到位，所以找个教练帮你拉伸的就更好一些。 对， 但是这个拉伸方式颈椎的部位千万不要拉伸。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大腿的内侧，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把两个腿伸展以后，就像我们练舞蹈一样，让这舞蹈老师去给你往下压。这个也不建议啊，这个也不建议的。 我们没有那么强的柔韧性嘛。 对，因为我们的股动脉，股的地方也有个动脉嘛。如果你严重的话，也容易被 造成危险。说实在的，就这几种拉伸，可能我们大家就是在参与健身的过程当中，可能多多少少自己都尝试过。 对 啊，尤其是如果我们去健身房的话，一般的时候教练也会给我们进行这种被动拉伸。说实在的啊，我真的是挺喜欢让教练给我做这种被动拉伸的。 对， 说白了就是可能自己比较懒。 对， 然后再加上有时候这个拉伸也未必做得很到位。 对对对，确实。 但是教练给你做的时候，真的那个酸爽感是特别舒服的，尤其是在你锻炼结束之后，你是特别需要用那种酸爽感排解掉你体内的一些乳酸也好啊，又或者说是你当时的那种疲惫感。 对， 因为真的做完这个拉伸之后，你会觉得身体很清爽。 对， 但是前提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些部位是不可以做的。而且我们对于教练其实自己也应该有一个 清楚的 雪亮的眼睛啊，擦亮眼睛认清这个教练是否符合专业的一个标准。 对的。 嗯， 那结合着刚才案例来说，就是尤其这种特别是颈椎嘛，尤其那些伏案工作的人的颈椎肯定是不舒服的。